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频率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嘿、hey, 各位，又和你相约在电波当中，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用一整车的好音乐给你快乐生活。今天第一首歌来自金莎和林俊杰的合作《发现爱》。这首歌呢是一首校园气息非常浓的歌曲，歌曲的旋律非常的轻快婉转而又甜蜜，会让林俊杰和金莎干净的嗓音更加生动地体现出了幸福的感觉。一起来听到《发现爱》，来自金莎和林俊杰。 绝嘴的你站在露台，阳光眯着眼看我们，同时也发现爱。 嘀嘀咕咕我该不该让你看穿，冰淇淋的默契就是爱。你擅长这个暖暖不觉中悄悄融化了，变成最幸福的味道。 我问烦恼可多好，不需要说什么，呼吸之间就尝到了你我 心电感应。 我感觉我是 in the air， 苦恼唠叨的月亮，缘分来了他们深夜狂暴 想说什么，呼吸之间都尝到了你的心电影。我看见 lost in the air。 想去猜说

像是一个人起舞， 还可以不给我吗？ 让我们一起在沙发上赖着，我们决定对方把火推翻，爱情无聊的规则。你说你讨厌《红楼梦》里女神一百多，得到幸福的却没几个。我说妹妹，你别再给自己折磨，想太多。其实爱可以又简单又轻松。 有没有觉得睡了一整夜还是觉得累呢？为什么你睡了十个小时还觉得累？为什么每次假期结束仍然觉得疲劳呢？休息可不是吃睡加疯玩那么简单啊！第一呢，这个脑力劳动的疲惫呢，最需要的是放松神经，游泳半小时比周末睡一天是有效果的。第二呢，改变生活节奏，可以学习新的技艺，比如说弹琴啊、打鼓啊，从新的学习当中找到生活的热情。第三呢，以积极休息代替放纵，试着在休息日十点入睡，七点起床散步晨练，规律的生活让你更精神。第四啊，休息日尝试早点入睡吧。 一部怀旧的电影淋湿了心情，你的爱还在旅行，或已定居哪里，也许遗憾和年轻总绑在一起，不容许一点委屈，等放手才懂惋惜，静下心来发现过去那半是甜蜜回忆。我最快乐那一年是你陪我经历一切，什么都想当又强烈，有真正在活着的感觉。我们最快乐的那一年是浓缩了最精华的时间，短暂却永远是火焰，在情绪冰凉时暖火心田。Yeah.

花香一番人世变幻，到头来输赢又何妨，日与夜不消长，富与贵难久长，今朝的容颜老于昨晚。人间看一字宽，看一段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尝，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待忘。谁不是把悲喜在尝，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 烽火阑珊，浪漫紫图，大唐紫图生态庄园首届梦幻彩灯艺术节6月23日至7月15日盛大开幕，美景鲜花灯光炫彩融合，演绎美食摄影精彩不断。咨询电话03168851998。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频率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人群，美在生活，这是上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失望呢总是难免的，于是呢再去相信就很难，对他人投入换不来等量的关心，但是都比不过对自己的失望。你要把心思放在值得的人身上，把故事说给懂的人来听，把时间多留给自己，寻找能支撑自己的东西。听一首平复心情的歌，明天醒来故事翻篇。 觉得人的心不止一面，任何事都不是绝对，曾因失去他感到痛苦心伤，不爱一身轻盈，月月淡淡的酸。我们会想他此刻活得怎样，但这只是随便想象，眼前还有好多事让自己忙，常常忘了身在何方。不念风一阵，气氛不一样，发现季节已经更换，午夜梦回时莫名的彷徨，暗自怀念幸福模样。又像在为某人忙碌 不是绝对，曾因失去他感到感不心伤，不爱一生情因别约淡淡的酸，偶尔回想他此刻做得怎样，但这只是随便想象，眼前还有好多事让自己忙，常常忘了现在何方，不免风一阵气氛不一样，发现前几节已经更换，午夜梦回时莫名的彷徨，暗自怀念幸福模样，只怕空梦一场。 下面这首歌呢，来自王心凌，叫做《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心凌是一个很直来直往，不会想太多的女孩子。我觉得只有这样的女孩才会让更多人喜欢。这是一首流行风格的歌曲，歌曲展现了王心凌甜美的嗓音。一起来听到王心凌带来《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那天天在一起，太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和叹息，要全世界注意。只是太年轻，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一碰就惊天动地。今天看你，昨天的你去了哪里？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我的心空出了一块，很高兴遇见你，让我真正明白，回忆你真是精彩。想在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歌手呢，1995年出道，出道之后被媒体封为了香港四大天王的最佳接班人，成为了香港乐坛世纪末最受欢迎的年轻偶像之一。多年的圈内生活呢，让他的心态越发的豁达平和。在今天音乐市场萎靡不振的情况下，陈晓东从未改变过他对音乐的执着和热爱，仍旧坚持他的音乐之路。一起来听到陈晓东带来的《 从那一天之后》。你说我们是朋友，我知道以后再没有你左右，看着你微笑的挥挥手，我低着头压抑内心的颤抖，手机里的问候忍不住还是保留，我感觉那是最美丽的温柔。那天我偶然的牵你手，今天离开不小心带走我的所有。如果你说你会陪我海角天涯去流浪，不管以后，从今以后紧握你手不再绝望，爱我的情不要走。如果你愿意让我为我心动，灰色下雨天问我心痛不痛，都说我的懂，在你眼中我只是浮云天空。如果我可以让神马也飞动，只愿意为你一生情有独钟，让我翻转动分针秒钟，回到我对你的情浓。你说你会陪我海角天涯去流浪，不管以后，从今以后紧握你手不再绝望，爱我的情不要走。如果你愿意让我为何心动，灰色下雨天问我心痛不痛，不说我都懂，在你眼中我只是浮云天空。如果我可以让神马也飞动，只愿意为你一生情有独钟，让我翻转动分针秒钟，回到我对你的情浓。哭泣在伤口，呼吸太空，也换不回那一切一起的时空。如果你眼睛让我为何心动，灰色下雨天让我心痛不痛，不说我都懂，在你眼中不要是浮云天空。如果我可以让神马也飞动，只愿意为你一生心有独钟，让我翻转动分针秒钟，回到我对你的情浓。从此以后，我会爱你，有你不放松。It's time to take a heartbreak out late. So understanding, going out without a plus one. I'm done falling off the pick up lines. I'm seeing.

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合之声。 三合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合之声节目会以轻松愉悦的方式报道我是各单位一周来的主要工作以及工作职能，播出时间是每周六日的整点和半点，节目正在陆续增加。今天本时段的三合之声来自安监局，本期播出的内容是我市召开暑期信息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暨安全知识竞赛答题活动启动大会，7点首播，14点重播，欢迎收听参与。6月26号下午，我市召开暑期信息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暨安全知识竞赛答题活动启动大会，副市长马梅雨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安监局局长杨建武通报了省督导组检查我市暑期信息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并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指出，今年我市暑期汛期形势极其严峻，各镇区街道各有关部门要把暑期汛期安全生产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紧急重要的工作，全身心投入抓安全生产，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职尽责，要切实履行属地监管和行业监管职责，迅速安排部署各项工作并狠抓落实，要加强统筹协调，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要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要求，严格责任追究，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红线。副市长马梅雨带头组织全体参会人员进行安全知识竞赛集中答题活动，并强调全市上下要共同努力确保完成答题任务。随后组织参会人员参观了河北省安监局2017年安全警示教育片，以更直观、更触动心灵、更发人深省的方式进行安全宣传教育。会上同时下发了三合市2017年安全知识竞赛答题活动实施方案。本时段的内容就到这里，市安监局祝您周末有个好心情。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合波士智达0316-3725-888。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周华健。这首歌周华健邀请到了梅艳芳的第三代传人胡文根老师跨界合作，改编了梅艳芳的女人花变成了女人竹花。在这首歌当中呢，华健以流行歌曲的唱法加上胡文根老师正统的京剧唱法，真正的将京剧和流行乐完美的结合。一起来听到周华健带来女人竹花。 我种在我心中，含苞待放意悠悠，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有心的人来入梦。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 情绪放纵，花开不多时呀，看着秩序着，女人如花花似梦。知情中，醉过知酒浓，花开花谢终是空，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女人如花花似梦，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女人如花花似梦，女人如花花似梦。 说了要一点伤，自从你离开的那一天，我的心塌下，不想再说话，所有问题不想回答，不知不觉早已习惯对着自己说谎，忘不了你留的沧桑，忘不了你深深的牵挂，剩下我一个人挣扎，一个人比划，没有你的日子停止说话，听说你真的剪了长发，听说你真的忘了牵挂，难道你甘 感觉不到吗？接受不到吗？在那遥远会说话的哑巴，在对你说话。唱吧，躲藏在那无人的家，感测那不会想的电话，等你一个回答。我只能仿佛在空气中闻到一丝丝没了的牵挂。好久不见你可好吗？这一瞬间心情复杂，泪水咕噜无法下。忘不了你留了的长发，忘不了你深深的牵挂，剩下我一个人挣扎，一个人听话，没有你的日子停止说话。听说你真的剪了长发，听说你真的忘了牵挂，难道你感觉不到吗？接受不到吗？在那遥远会说话的哑巴，在对你说话。忘不了你留了的长发，忘不了你深深的牵挂，剩下我一个人挣扎，一个人比划，没有你的日子停止说话。听说你真的剪了长发，听说你真的忘了牵挂，难道你感觉不到吗？接受不到吗？在那遥远会说话的哑巴，在对你说话。 上演，我都忘了学怎么失恋。 失眠，是你该怎么不掉眼泪，还不了解爱的情节，一旦下了屏不再上演，我不忘却怎么失眠，已经变脸只不好失眠，别让那不经意看见可视而不见，我们都演着多红了的双眼。 喜迎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头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音乐和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踩着油门，车速120，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追着蓝天白云，夜晚枕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趁着过去与未意外的很多感动，生去向后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你爱跑步吗？其实跑步是最好的保养品。据相关媒体报道啊，跑步会让人变美。爱跑步的人通常身姿挺拔，身上没有多余的赘肉，肌肉非常的坚实，线条流畅。尤其是女性，只要开始跑，就一定会变漂亮。这是因为当身体脂肪减少，全身的肌肉变得紧实，动作呢就会随之变得敏捷矫健，皮肤会变得细腻有光泽。一起跑起来吧！ 你的心只留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请别介意，我会将信纸好好收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到一句温暖的问。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朋友，但我什么却没有再联络，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却想你很多遍，还不习惯孤独街道拥挤人潮，你拥抱爱你不是两三天，一眨眼心就能沉淀，是否想念我，还是想我却和寂寞做朋友。听说你的心只留下最后一封，好像听到 们来聊聊人生吧。人生哪有事事如意，生活哪有样样顺心，所以不和别人较真，因为不值得；不和自己较真，因为伤不起；不和往事较真，因为没价值；不和现实较真，因为 你有多久没有爱过那片海，你到现在对自己究竟多明白，总是不服输，永远要比别人坏，在你前方是否有你要的未来？想到我们的过去都让人感慨，希望所有好朋友都能站起来，还有你曾经疯狂爱上的女孩，再过几年是不是依旧难以忘怀？可是面壁或者是不需要你，谁都可能暂时的失去勇气，外面不安的世界，骚动的心情，无能熄灭曾经你拥有炽热的心。我是真的不会表达我的爱，却很在乎每个人对我的期待，孤芳的角色站在小小的舞台，我要那么勇敢地说出来。We'll be right back.

下面为我们带来动听歌声的这位艺人呢，叫做温兆伦。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温兆伦是个令无数女生心驰摇曳的名字。有了《我本善良》《义不容辞》等等电视剧的成功，温兆伦坏人的形象也在中国内地家喻户晓。你可能不知道，温兆伦的歌声也非常的动听。我们一起来听温兆伦带来《台北的机场》。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Final call for flight 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习惯留在我身旁，我不是不温柔，对你的要求总是做不够，还是我给你过分的自由，变成我俩现在分手的理由。我不是不温柔，只要你想走，想我会回首，请你答应我最后的要求，不要再回头。 台北的机场是一个分手老地方，你的心情也和我一样，难过就无法去抵挡，不再有浪漫，也不会有地久天长，只有一种无奈的习惯留在我身旁。 我不是不温柔，对你的要求总是做不够，还是我给你过分的自由，变成我俩现在分手的理由。我不是不温柔，只要你想走，想我会回首，请你答应我最后的要求，不要再回头。现在分手的理由，我不是不温柔，只要你想走，想我会回首，请你答应我最后的要求，不要再回头。我不是不温柔，对你的要求总是做不够，还是我给你过分的自由，变成我俩现在分手的理由。我不是不温柔，只要你想走，想我会回首，请你答应我最后的要求，不要再回头。我不是不温柔，对你的 是做不够，还是我给你过分的自由，变成我俩现在分手的理由。我不是不温柔，只要你想 and some Oscars, they deserve Grammys, they imposters. I be rolling with my project homies, it's a vibe. I just did some pills with the homie, it's a vibe. Been a homie, switch ties, it's a vibe, yeah, yeah. I go through with triples and some shotters. I gotta accept that I'm a monster, yeah, yeah. I pull up with several different options, yeah, yeah. That album of seven came topless. I shot it for dreams with the cream I make, cream I make. Gotta be on codeine to think of shit I say. I can't feel my toes, it ain't gon' fold up. I was in the club alone when I rolled up. I've been rolling on the freeway, I've been running 85. I've been thinking way too much, and I'm way too gonna drive. I got anger in my chest, I got millions on my mind, and you didn't fit the picture, so I guess you want the vibe. I've been rolling on the freeway, I've been running 85. I've been thinking way too much, and I'm way too gonna drive. I got anger in my chest, I got millions on my mind, and you didn't fit the picture, so I guess you want the vibe. Bro, I did what I'm saying, she never flakes on me, baby. But I did what I'm saying, she like she's sponsored by Mercedes. Did what I'm saying, this creek alone is on me, baby. Did what I'm saying, I'm going hard. Yeah. I put verbally in your memory, in your memory. You should be glad I'm showing you sympathy, showing you sympathy. I gave you pure love out the gutter, out the gutter. And when I let you go, you gon' suffer, you gon' suffer from it. I go through with triples and some shotters. I gotta accept that I'm a monster, yeah, yeah. I pull up with several different options, yeah, yeah. That album of seven came topless. I shed it for dreams with the cream I make. Gotta be on codeine to think of shit I say. I can't feel my toes, but I gon' fold up. I was in the trouble, all when I flown, but I fold up. Yeah. Fellas, you on my right leg. Nah, I think he's over, no, you just said. I feel like I should be giving up. You can't play if it's too much. But I'm tired of you leaving me on. I don't like where this shit is gone. Me having stuck in all your apologies. Gave my all, but you want more from me. Keep your love, it doesn't feel the same. I hope it hurts you when you think in my name. 久就会飘起，雨会落向海里，仿佛你的泪在我心起涟漪。深爱你不还你，就算相隔千里，心痛你也痛了我自己、心事等谁收听，还慢慢的潮汐写在沙滩上，刹那间就失去。深爱你守着你，随着日升月移，等候你也忘记我自己。星星还在黑夜里与我同行，我在你的天空，有我的心情何时心情忘记。深爱你不还你，就算相隔千里，心痛你也痛 与神奇的大自然拥抱，在灵山漫步闲游，和朋友畅谈，释怀心情，在考老山盆地追寻这个生态盆地的美丽传说，品味1033城市盛况最美的声音。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你好，三河之声节目会以轻松愉悦的方式报道我市各单位一周来的主要工作以及工作职能，播出